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I live on all emotion, baby. I answer questions never maybe. And I'm not kind if you betray me. So who the hell are you to save me? I never would have made it, babe. If you needed love, well then ask for love. Could have given love, now I'm taking love. And it's not my fault, cause you both deserve what's coming now. So don't say a word. Wake up, call, caught you in the morning with another one. 这首歌 Wake Up Call 来自 Maroon 5魔力红。其实对于这个乐队，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一点都不陌生啊。那他们也是美国一个乐队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他们的歌曲呢，也是属于那种怎么说流行加上摇滚，让更多的人喜欢。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会觉得哇，瞬间清醒，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瞬间能够把你叫醒起来。如果要是说在自驾的过程当中伴着这样的歌曲，我相信这个精神一定会为之一振。如果两旁的景色还是那种你喜欢的旷野大景，蓝天白云配上那样的就是美国独有的别致景观，那么我相信这一趟旅程一定是让你流连忘返，不虚此行。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一起去上路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哇，真的是颜值担当啊！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南达科他州旅游局中国市场媒体经理杨颖斌，欢迎冰冰。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特别开心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国比较小众的一个目的地。 是的， 美国南达科他州。 是的，我刚才读了半天，我说南达科他州， 对这个很绕口， 有一点点绕口啊。对，然后。如果要是不熟悉的人会说，哎，这是什么地方？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对于咱们中国的游客来说，还真的是挺小众的。 对，可能是真的是很爱美国这个旅游目的地，会去了一两次了以后，然后带这种猎奇心理，然后为大家推荐一个其实很棒、很小众的一个目的地。 哎，是的。好，那么美国南达科他州它这个具体在哪儿？然后它都有什么样可玩的？有哪些城市、哪些小镇可以供大家去游览？待会儿呢，我们。 们都让彬彬和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 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很多想给大家介绍的。 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就喜欢这样哈。好，那么彬彬可以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还是有一个十分钟的资讯，我尽量把这个时间缩短，然后把最多的时间留给你，好不好？好的，那么大家也来，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看看今天又有哪些新鲜资讯发生了呢？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旅行号新鲜资讯，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那就是关于北京世园会啊。世园会的园区建设已经基本成型啦，太棒了太棒了。那本周呢，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了2019北京世园会倒计时200天的新闻发布会。目前呢，世园会园区建设基本成型，工程全面进入冲刺收官阶段。北京世园会主要场馆为四馆一新，哎，这是什么呢？即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植物馆和演艺中心。那每个场馆的设计都是别出心裁的。中国馆像一柄温润的玉如意，舒展于青山绿水间，想想就是非常的诗情画意了啊。两端微微翘起，犹如鸟儿展翅一样轻盈。而国际馆是一个钢铁花海，由94把钢结构的花伞簇拥而成，那花伞整体为白，以白色为主，夜间搭配灯光照明，将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效果。植物馆又名万花筒，俯瞰如一块升起的地平，那里面将聚集红树林、寒带雨林、棕榈等600多种珍贵植物，体现植物王国的魅力。而园区制高点则为永宁阁，登上阁楼将能清晰地看到海坨山、中国馆、天田山等核心景观。哇，简直太棒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各种风格都是融为一体，不管你想要哪一种，都能够在这个场馆里面，或者说是在世园会的景区里面体验到啊。那目前呢，这些主要场馆都是初露芳容。中国馆的梯田建筑堆筑完成94%，国际馆钢结构工程完成95%，植物馆温室内的大型乔木种植已完成50%，永宁阁的主体工程也已经完成了。嗯，棒棒的，在有条不紊的持续进行当中。那我们就期待着到时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哈。那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有票价和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票务分类，我们来介绍一下。2019北京世园会的票务政策也是全面出台，门票的种类分为平日票、指定日票和三次票。这个除了指定日之外，任选三天入园，还有呢就是全程票。同时按照销售对象分为普通票、优惠票和团队票。平日普通票价格是120元人民币，那指定日票价是160元，三次票价为300元，全程票是500元。平日优惠票价是80元人民币，那指定日的是100元。那为了切实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和安全，票务工作推行全程预约的措施。北京世园会线上购票和团队预订均需要提前预约入园日期，可以在预约日直接刷身份证入园，减少了一个排队的时间，也是非常方便的。好了，那么说完了这一条好消息之后呢，我们来关注新疆。新疆首个世界地质公园开园啦，又是一个好消息啊。近日呢，新疆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开园，它位于阿尔泰山南麓额尔齐斯河源，由额尔齐斯大峡谷、三号矿、萨伊恒布拉克、还有可可苏里以及卡拉仙格尔五大景区组成，拥有峡谷河源、沼泽湿地、寒极湖泊等多种自然景色，是新疆第一家世界地质公园。那这个它也是非常的壮观哈。刚才呢说的这几个名字可能大家都非常的陌生，都不熟悉。那如果要是说等到这个地质公园开园之后，然后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下它的怎么样去卖票啊，或者说怎么样去参观游览，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第三条资讯来自于我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我的家乡黑龙江。黑龙江最北游绽放新活力，黄金周游客增了50%。记者近日从黑龙江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了解到，今年11期间，黑龙江省共接待国内游客459.48万人次，同比增长52.5%，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1亿元，同比增长61.37%。 那数据显示，十一期间，黑龙江省各地纳入监测的38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52.85万人次，实现收入1.54亿元。哇！哈尔滨是以中央大街为代表的各大商业街区周边宾馆、酒店、客房出租率普遍超过85%，现在真的是旅游已经全面发展了啊！那十一期间，黑龙江省各地主题活动都是丰富多彩，像哈尔滨市启动了第7届中国哈尔滨五花山赏秋节，伊春市金山屯区举办了寻找最美游客主题活动，双鸭山市开展了湘聚文化城携手庆国庆的展演活动等等等等。反正游客在旅游产品的选择上是趋于多样化，像湿地生态游、温泉养生游、乡村游、自驾游等都是深受欢迎的。那这个像大庆温泉的旅游接待人数占大庆全市旅游接待总量的20%，所以在天冷的时候还是很多人选择温泉的。而在哈尔滨市百年老街中央大街，老街音乐会的演出也增加了与爱国国庆有关的曲目，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增设了街头文化艺术展演，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那在今年以来呢，黑龙江省各级旅游管理部门也不断加大旅游市场的秩序整治力度，持续开展不合理低价游等5个专项整治行动。委托调查的数据显示，黑龙江省住宿景点、旅行社等方面的游客体验率还有这个满意度都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这还是比较让人欣慰的哈，一个喜人的变化。好了，那么一段小小的片花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外的部分。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好，关注完国内的部分呢，我们来关注国外的部分哈。那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比较多灾多难的国家，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处于这个地震带上嘛，所以经常会发生地震啊，引发海啸等等这样的自然灾害。但是有一所游乐园在35年里却仅仅被迫停业过一次，诶，大家觉得很神奇，难道它就位于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永远不会被这样的一个自然灾害所侵扰吗？我们来看一下哈，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开业至今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在营业之初确实有过休息日之类的规定，但是事实上呢，从1999年开始，除了日本的有一次大地震不得不闭园，东京迪士尼乐园居然35年间从未停业，即使是在巨大台风来袭之时。哦，其实不是说它不受这个自然灾害的侵扰，而是人家没有关闭。那广大游客都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我们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即使刮着狂风他们也来了。虽然说台风是恶劣的天气，总是带来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保证游客们安全舒心的游玩，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厉害了啊。这是迪士尼公司亚洲经营分社的专员称的，他说迪士尼乐园3/4的游乐设施都是在室内搭建的，各种游乐设施它是不受到天气的影响，完全可以在恶劣天气当中依旧带给您欢乐。那并且呢，园内提供住宿以及餐饮服务、车辆停泊等服务，游客完全不必有后顾之忧。哦，原来是这样。那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位于日本的千叶县，是一个经常遭受台风肆虐的地方。像2015年的26号台风就曾经引起了这个部分地区突发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但是呢，靠近这个东京迪士尼的千叶县观测站给出的数据都是非常非常的恶劣哈。但即使在这样的恶劣情况下，当天迪士尼乐园还是开业了。那天气不好的情况下，东京迪士尼乐园会停止夜游的项目，但是特别针对雨天推行了一个游行，叫做 Nightfall Glow， 就是夜幕彩辉，却是如期举行的。光束的魔法降临在这片魔幻土地当中，还有这个米奇、米妮乘坐着游艇在雨中与游客互动。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一份精神还是值得让我们感动的哈。好了，那么再来关注最后一条资讯。 外媒报道说，赴欧游二线城市的游客暴增，这是什么呢？欧洲旅游委员会本周一发布了一个报告，说今年一月至八月抵欧的中国游客人数增长了4%，这个增长归功于持续开展的旨在提振欧洲作为中国人旅游目的地的欧盟中国旅游年活动。那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赴欧游客同比增长9.5%，中间四个月增长2.2%。展望今年最后四个月呢，中国公民预订赴欧的机票数量将比去年同期上升4.7%。哎，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大家又可以乐开了花啊！那分析发现，中国公民近来的赴欧人数增长主要来自于二线城市，例如五月至八月来自成都、杭州和厦门的游客增幅高达13.5%。那今年九月至十二月也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类似前景，期间来自二线城市的赴欧机票预订量同比上升22.6%，而来自一线城市的预订量仅上升1.4%。中国游客前往欧盟各地区的人次增速不尽相同，其中呢，中东欧的增长是最为显著的。今年五月至八月抵达中东欧的中国游客人数同比上升10.3%，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那这两个国家今年最后四个月的旅游前景也是令人鼓舞的。而在南欧，克罗地亚表现也是表现出了明星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量啊。相比之下，今年五月至八月抵达北欧的中国游客人次就稍显令人失望了，同比下降了0.6%。而从目前来看，今年最后四个月前景也不乐观的地区是西欧，那中国公民的预订前往该地区机票仅同比增长2.5%，其中赴英国机票预订量仅仅上升了0.6%。但是呢，在国庆期间、黄金周期间表现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塞尔维亚、土耳其和黑山，预订量分别同比增长174.9%、86.5%和49.1%。确实这三个地方非常的亮眼啊，在我的朋友圈同一天我居然刷出了三个人在土耳其，哇，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欧洲旅游委员会的负责人桑坦德表示说，尽管五至八月的增幅不如一到四月那么强劲，但是中国赴欧游客的人数一直都是稳健增长的。而从目前的机票预订量来看，近期欧盟将继续扩大其在利润丰厚的中国长途旅游市场的份额，人们必须对开展欧盟中国旅游年的幕后官员脱帽致敬，这是首席执行官说的。那我们也是为这些官员就是他们所做出来的贡献啊，这个以及中国欧盟旅游年带来的这样的经济增长和旅游人次的互相的往来，表示一个非常欣慰啊。那看看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再做总结会又发生哪些喜人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资讯就播报完毕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彬彬来介绍这个美国的小众目的地南达科他州。马上一个片花之后，有请他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听着这样让人欢快的歌曲，然后呢我们去到一个让人觉得心驰神往的地方。好，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南达科他州旅游局中国市场媒体经理杨颖斌。欢迎彬彬。 大家好。 哎，是的，又见面了哈。这个每次跟美女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心情变得会更加的好。对，这个南达科他州还是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毕竟还是挺小众的。 对，我觉得也是难为你了，念这个名字就是、 考验， 真的很， 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 对，南达科他州，去美国有50个州，然后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州是去美国的最后两个州， 最后两个州。 对，然后它 是在美国哪个部分呢？ 它是在美国的中西部。 中西部，好的。 对，然后确实它对于中国游客来说是一个挺小众的目的地。那其实现在有一些 美国的团的线路，会从黄石公园出来以后，然后会继续往前往那个往南达科他州走，去一下就非常南达州最有名的总统山， 总统山 马巨石雕像这样的。但是其实南达科他州的旅游资源其实相当丰富，而且也有很多主题线路可以走，所以今天也想大家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大家可以把其实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自由行的目的地，然后比如说自己去自驾或者去参加一些这边的节庆，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好好深入探索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 是的，这样一说呢，我们大家可能就是一下子兴趣就来了哈，看来还是挺丰富的。 对，就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大概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州位于美国的中西部，然后目前是没有直飞的航班过去，但大家是可以经由转机然后降落在它的首府叫拉皮德城。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南达科他州非常主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 那如果要是去到这个南达科他州，咱们这个行程辗转吗？ 其实就转一次机 啊，那还好啊。 对对对，然后在可能是芝加哥或者洛杉矶，有很多地方可以，可能很多航线可以选择，然后降落它大城市，这个大城市拉皮德城。然后主要南达科他州的景点都聚集在它的一个区域，叫黑山脊恶地公园地区。 哇，黑山脊恶地公园地区，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毫无人烟，你们都别来了。 对啊，黑山就是 Black Hill， 然后恶地翻译就是它是 Badlands。对，然后我们翻译成恶地公园， 是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荒芜吗？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地貌看起来就很超现实。很超现实主义，就很像月球的表面，因为它其实原来是海平面，然后下降之后，然后它的土地暴露出来，然后它有很多的金属不同的金属元素含在里面，所以它是呈五彩斑斓的，很像地球表面这样，就是凹凸不平的，但是很壮观，就是很广袤的感觉，也是摄影爱好者必访之地，就是因为它拍日落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美。 这个地方叫黑山恶地， 对，它整个的旅游区，对，主要的旅游区域是叫黑山脊恶地地区，然后在这一边有很多它的主要的景点都聚集在这边，那可能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这个总统山。有很多电影也在那边拍，这个当时就尼古拉斯凯奇演的那个《国家宝藏二》就是在总统山取景。 哦，是这样的， 对，是以整个总统山为背景在那边拍摄的。 哇，他这个总统山还真的是挺有名的，因为我们征集来的听众的互动，大家都说，哎，还真的好多人都去过这个总统山。 对，总统山当时其实得给大家分享个小故事，就是在南达科他有两座非常著名的雕像，一个就是这个总统山，是当时是为了其实是为了纪念美国这个民主150周年，然后挑选了四位整个在推动美国民主这个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四位总统。 是的， 然后建筑了他们一个头像的雕像。但是在离他不远处还有一个很有名雕像，叫风马巨石雕像。 哦，风马巨石， 对，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在建雕像。它选用的就是风马，是当地印第安的一个领袖。它叫风马，然后是大家为了纪念他建的一个雕像。但当时就是总统山先建成以后，然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就是说，这是白人的领袖，但是我们希望后人知道，除了白人领袖，就是印第安人也有自己的领袖。 是的， 而且 我们也做出贡献了呀。 对，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印第安人就是完全不接受任何美国政府一分的资助，完全所有的建雕像的这个成本都来自于大家的捐献，或者是景区的门票，然后就一点一点的建，然后已经建了50年过去了，然后目前头部大概已经完成了，然后还在建。 对， 当也是一个家庭，他的是已经3代在这边就是来建这个雕像，然后希望早日。 哇，他们好有毅力哈。 对，其实是你能去看这两个雕像，能体会到两种美国这边的精神吧，就是美国这种民主精神和他能感受到他原住民文化的这种印第安的文化的精神。 对，没错啊，这个地方看来是两种或者说多种文化这样相融合的一个地方。 对，南达科他州也是一个了解美国印第安原住民文化，看他们那些表演传统的服饰，了解他们这种精神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当然总统山就是也代表了美国的先锋精神，民主精神，也是那边有很多故事可以了解到。而且很有意思，给大家推荐就是到了总统山，其实它的名字叫拉什莫尔国家公园。 Rushmore Mountain。 到了那边以后，推荐大家尝一款冰淇淋。 哎，好像我看这个有一位听众 幸福嗲嗲说推荐杰克逊总统配方的 TJ 冰淇淋是吗？ 对对对，这款冰淇淋是、是总统拿到的，其实是美国的第一个冰淇淋配方，也就是美国的第一款冰淇淋、 第一款冰淇淋， 第一款冰淇淋、然后在这边就是味道确实也挺那很好吃，也很不一样。 它是什么味儿的，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吗？ 它其实 是香草的吗？ 对，是像奶油香草的这种。但是对，其实就是但是味道呢就很特别，又跟我们平常吃的冰淇淋不太一样、就是这个、 加了点甘草什么的 叫大家自己去品尝体会、但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你到那边可以买到，就是他会送你一个卡片，上面就是这个冰淇淋的配方，大家回去也可以自己试一试，就是真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款冰淇淋， 第一款冰淇淋、哎，但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这款冰淇淋是只能在这个地方买到？ 对, 对的 啊，其他地方没有？ 对， 哎， 就是游览完总统山、然后在那边它整个 就一个冰淇淋摊儿吧， 在它的有一个餐厅里面， 哦， 对，在那边大家可以休息啊、吃饭呀、然后也可以，尤其带小朋友一定要品尝一下这款冰淇淋。 好吧，那如果你要是，哎呀，那其实也这样也有一个麻烦，万一就是。是有人特别特别喜欢这款冰淇淋，但是离开总统山就吃不着了， 把那个配方带走、回家自己试一下 啊。所以人家还是挺贴心的，就送给你配方，你自己做吧。 对，然后对。也跟大家说一下气候，就觉得 对 适合去的季节，其实从五月到十月都很适合去、因为它那边冬天会降雪量比较大，会比较冷、然后比较适合旅游的季节是五月到十月，那 五到十月， 对，七月到九月是最黄金的去南达科他州旅游的一个季节。 对，其实七到九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人特别多哈、那个时候因为赶上我们的暑期，如果是一些热门景点的话、我觉得人会很多，但是南达科他州因为是小众景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哎，大家不如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也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房车的方式，因为， 它有房车的方式，它有营地是吗？ 对，尤其是、就是总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黑山结厄地地区、然后是非常适合自驾和房车和露营的。它的露营点可能能达到4000多个，有各种不同等级的，有最朴实的那一种，可能就大家比较喜欢体验原汁原味。接近大自然的那种、也有设备比较完善的那一种，就是各种可以让大家选择。 是的，那到底南达科他州还有哪些惊艳的部分不为我们知道哈？那下半段我们再请彬彬继续为我们一一揭开。您正在收听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今天介绍的是美国南达科他州，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精彩继续。 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首来自林赛罗韩的 To Know Your Name。 那么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个名字的地方就是美国南达科他州，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南达科他州旅游局中国市场媒体经理杨颖斌，欢迎颖斌。 Hello， 大家好。 是的，那刚才咱们是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南达科他州，我觉得跟好多人想象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就是刚才可能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大概的位置啊，然后怎么去到这个南达科他州。 是的，是的。 然后也给大家介绍了可能就是总统山和风马雕像这两个景点。然后其实南达科他州很多元，然后有丰富的这种自然的风景，然后也有他自己的一些人文，也有一些旧西部世界留下来的一些很有美国淘金热时期的一些景点。 是吗？哎，那还有牛仔这样的那个牛仔文化吗？ 对对对对对，啊，对呀，啊，是，也是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小镇叫盖德伍德，它的英文叫 Deadwood， 所以有人也会把它翻译成干木镇、枯木镇。其实有一部美剧叫《干木镇》，应该是有大概有两季的一个美剧，就是在这边取景。其实就是当时它是美国淘金热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小镇。其实很多的，对美国，如果大家热爱美国的目的地的游客的话，都会知道，这边有很多叫鬼镇或者鬼城这样的一种线路， 是是是， 其实就是淘金热时期遗留下来的， 就是现在 已经不在了， 对，空城那种。 对对对，但是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很多人喜欢去游览这些鬼镇。 是的， 但是盖德伍德这个地方，就把它当时的这种繁荣就是保留下沿留下来了，所以大家现在去到这个小镇，仿佛踏进去就好像踏入了旧西部世界，而且它会在街上安排很多 过去的那种枪战， 嗯， 就表演， 嗯， 然后有很多那种风格的，嗯，还大家还可以去，就是类似用小赌博一下呀，玩一下老虎机 啊，就是这种博彩的娱乐业， 对，然后他的酒吧，然后所有人的穿， 还有小酒吧呢， 装修都保留着原来那种就是淘金热时期的风貌。 哎，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到这样的一些小镇，然后就可以瞬间穿越到美国的大片儿， 对，尤其是比如下午到了那边，夜幕降临，就可能真的是。有，反正我自己也是有恍惚的感觉， 哇， 纸醉金迷的恍惚的感觉。 我的天哪，纸醉金迷，而且就是有一种岁月静好，在美国也能就是体验那种恬淡的生活。 嗯，对，也可以，因为、南加州自己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就其实那边的人过的，我觉得是幸福指数是很高的。他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像美国的很多什么旧金山这种大的城市，很多、 没有那么出名。 对，他没有那么多什么金融业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那边的人过的都很开心，很快乐。 是的，南达科他和北达科他州基本上是美国被遗忘的两个州。对， 就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那个、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故事、对，就是当时奥巴马上任以后，然后他会例行去每一个州进行进行那个访问，但是他可能就是美国那么多州有50个，然后他最后就是可能落了那么一两个州，他就没有去南达科他州 啊。 当时在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女孩就很伤心，她就写信给奥巴马，就说你为什么不来我的州看我们？然后奥巴马这时哎呀，我还没有去南达科他州，然后就立马就是赶紧就飞过去，然后还见了这个小女孩。女孩，对，但是南达科州人的性格就是很爽朗，很友善，尤其是他的首府拉皮德城，然后大家去了以后就感觉到那边的人都很亲切，而且走在他的城市里 都会跟你打招呼吗？还是走在路上？ 对，大家都是很爽朗、很开心的那种，而且你走在街头会发现，每一个街角都有一个铜像，这个铜像都是美国的，可能是过去的总统或者一些重要的一些州长啊、历史人物，然后他们你会发现他们都带着帽子、围巾、手套， 是真的帽子、围巾、手套， 是真的，是真的。然后，而且就是可能铜像下面还贴心的放着一些可能你出门在外忘带的一些东西， 这么好。 对，然后当地人就跟我们说，这些真的是可以拿走。如果你今天很冷，然后没有戴帽子出门，然后就可以直接把那个铜像上的帽子摘下来带走。这个就是整个当地的政府为大家提供的一些贴心的一些小装备， 我觉得好 棒，就是怕大家冻着或者游客没有带，就是你就可以拿走，因为它会不停的再补充上去，就是很有爱的一 种。就是你还不还都无所谓的那种。 对， 对，就是给大家提供的、 哦、 所以就是也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这是一座生活的很松弛、大家很开心、很友善、大家彼此之间很有爱的一座城市。你会瞬间就觉得是一座温暖的城市，会很爱这儿的那边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细节是我们可能去到很多的其他目的地都不会有的， 很难想象。 对， 就可以知道这边的整个的人文风貌还是很朴实，大家都是 是的， 很温暖 的。就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哎呀，去到什么什么目的地，当地人很友善啊、很温暖，然后都是那种淳朴的笑容，但是当地的政府很少有说，哎，我给这个游客或者说给我的市民，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措施，说你随时都可以拿。对，这个真的是很有爱，而且也侧面反映出来人家这个文明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对，就是他也不怕说你拿走之后不还， 对， 你还不还其实也无所谓，他也会不断的去补充这些。 对， 这都算是政府的一个给的小福利哈。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点，就是南达科州有一个小镇叫斯特吉斯，这个 斯特吉斯 、这个可能在很多的摩托车迷、哈雷迷心中，大家可能就是已经是就是如雷贯耳了，它是一个摩托车迷的一个朝圣的地方。 为什么呢？ 它是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摩托车拉力赛举办地在那边，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很小小镇，它平常常住人口大概只有6600人， 六千多人的一个小镇， 然后可能只有10万平方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小镇，但是每年8月份这个摩托车拉力赛，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节庆了。举办的时候会有超过50万人涌入这个小镇。 我天哪，那小镇能装得下吗？ 就是很壮观。然后大家都会开着 人山人海、 拉风的那种摩托、哈雷摩托过来，然后大家在这边有各种各样的比赛、拉力赛，而且很多限量版的哈雷摩托都在这边会展览。所以对于车迷来说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 是吧？那他每年这个拉力赛的时间是固定的吗？ 对，是八月份， 八月份， 在八月份，八月份， 具体哪天？ 具体每天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在南达科他州的官网上可以查到。 哦，那他也可以买票什么的，是吧？ 对，一定要提前订，因为资源非常紧张，就建议大家可能提前半年或提前两三个月，至少都要提前去那边可能订房或者是安排自己的旅行，因为它真的是很火爆，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可能真正的车迷大家就是真的去大饱眼福看那些限量版的车，那可能是就是喜欢这种氛围的游客也可以去看看，因为街上有会很多骑士精神的酒吧，有很多身材很惹火的那种就是就洗车的女郎，而且会有很多有意思的比赛，比如说当地会有一些纹身比赛啊， 还有纹身还有比赛， 对，大家会展示自己的纹身，然后会有那种蓄胡子的比赛，看谁的胡子 看我纹的是胖猫， 对，反正就是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节庆氛围下，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狂欢一下吧，就这个摩托赛带来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不管这个比赛输赢什么的这些都不重要，但是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游子来狂欢一下， 对，是一种气氛，是那种摩托车一开始就是一发动，然后那种整个小镇 轰鸣 的那种，对，然后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庆。 对，那晚上呢？晚上比如说这个赛事举办完了，白天大家都狂欢的完了，晚上是不是也有当地的酒吧？ 有很多演唱会啊，一些就是现场的表演。哇，对，这是八月份的一个关于摩托车主题的一个节庆。 是的， 可以推荐给大家。 挺热闹的。 对，然后到九月底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公园叫卡斯特州立公园，也是这边很重要的一个景点。然后到九月底的时候，它有一个北美野牛的这样的一个节庆。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啊，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北美野牛叫 buffalo 它的健康，然后会有大概公园内可能有1300多头这样的野牛，然后会把它们从山顶赶到山谷下，一个是为了牛跟整个就是草的一个分配的均匀，而且为了检查它们的身体健康，然后会有就是牛仔从很久以前的时候，牛仔会赶着这些牛，然后整个从山上到山下，那当就肯定这个景象也是非常壮观的， 是的， 大地震颤，然后很就是轰鸣的那种。然后到现在慢慢这个遗留下来已经变成了一个节庆，然后大家也都会想要去观看 怎么赶牛。 对，然后现在的他们那边的人还是穿着传统的牛仔的服饰，然后1300多头的这种北美野牛整个奔驰的一个景象也是非常壮观的。 天哪，这个我觉得这跟斗牛还不一样哈。 对， 然后人牛合一，非常和谐的景象， 非常的壮观，而且就是配着整个的非常广袤这样自然的景色。 是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南达科他州虽然说它可能比较小众，或者说整体面积也不是很大，但是它可玩的地方比较多。 对，可玩的点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家庭去，然后也很多适合小朋友的一个景点。 适合小朋友的是什么 呢？对，刚才介绍的这个卡斯特州立公园里面也有这个野生动物环路，就是你可以自驾开着车非常缓慢的慢慢的开，然后那个动物它都会在公路上可能是自由自在的走，因为没有人会摁喇叭去催它，大家都是慢慢的开着车，然后可以摇下车窗跟动物互动一下呀，可以拍照呀。 那这些动物基本上都有什么呢？不会有那种特别凶猛的？ 不会，就是有刚才我们说提到的野牛，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山羊然后有各种也有小一些动物，类似那种土拨鼠 啊， 反正很萌很可爱的那种。 他们也不怕人 的动物，对对对，鹿啊这种。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南达科州还有世界上唯一的玉米宫殿。 玉米宫殿， 对，因为刚提到南达科州也是农业大国嘛，它最开始 大省大州 大州对大州的，然后后来它就是为了庆祝这个玉米的丰收，然后会拿玉米搭出各种各样的建筑，然后慢慢的它就会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玉米宫殿，完全都是拿玉米搭建的。然后 这个玉米宫殿是就一直存在， 一直在的。它每年九月份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新的装饰啊、装修啊，然后把它多增添一点不同的色彩。 那这个现在的这个玉米宫殿搭建的主要材质应该是82年的玉米吧？ 那反正是很特别很有意思，而且它有了很多玉米卡通的形象，小朋友看到都会非常喜欢 啊。那这个玉米就是不能拿的， 对 吧？ 它是晒干的玉米， 晒干的玉米，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南达科州有美国最大的爬行动物园。 但是就听到、 哎、这个喜欢爬行动物的小朋友们、啊、科教类科普类博物类的， 对，但 你进去后包括它有一些可能是、最可能小就 女生会觉得不恐怖的，什么昆虫类啊蝴蝶类啊这种的、 啊、蝴蝶还行、啊、昆虫就算了， 对，然后进去后它是一个完全就是比如我们可能去看它蝴蝶还会放在玻璃的罩子里面、哦、但它完全是你就身临其境的走进一个热带雨林的感觉、然后蝴蝶可能都会在你脑袋上飞啊， 蝴蝶健康吗？ 健康 健康是吧，因为之前我也是去过北京周边的某个那样的就是植物园、或者是蝴蝶园，翅膀真的受伤了，而且还在那儿飞，翅膀就是有的可能小孩子、啊、这个也是在此提示一下家长朋友，如果再带小孩去观看蝴蝶什么的，其实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蝴蝶，就想抓它呀或者怎么样，但是那些蝴蝶很名贵的，然后基本上你看那小孩都捏着蝴蝶，然后一下就把翅膀掐断了， 对，那不会 他也很疼的， 对、其实那边的公园工作人员就是非常保护这些动物啊、蝴蝶啊什么的、进去以后也都会提醒你可能要不能碰触它， 对， 就是、 不要碰它， 你可以跟它仿佛就是融合一体，你处在一个热带雨林里，但是它是要求你不可以去碰，要保持一点距离，对， 对，这个蝴蝶呢就是我们女生可能还比较能接受哈、对，但其他的爬行动物那都有什么， 对，但因为我是很喜欢 啊，你喜欢爬行动物嘞、 对，蛇啊蜥蜴我是吧、所以你到那边它可以让你体验就是 蛇爬到你身上， 对，跟蛇或者蜥蜴的一些互动， 怎么样那个感觉？你把蛇挂身上了吗？ 对啊，就是绕着脖子。 天哪，那个蛇 很 温顺， 冰凉凉的，很舒服。因为我是觉得还好，但我知道可能很多很多女生 来冬暖夏凉，蛇皮围脖。 对，然后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它是种类最全，然后也有当地也有在美国就是最大的鳄鱼，最大的或而且是最大的龟啊，在那边都有，小朋友可以跟乌龟可以进去亲密接触一下。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的哈，最大就最全的爬行动物，爬行动物园， 爬行动物园， 对，你看大到鳄鱼，小到毛毛虫都有， 对，然后还适合小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那边的恐龙公园，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个鄂蒂国家公园、它那边也有很多的化石，有恐龙化石，所以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恐龙公园，包括熊之乡啊什么的，就是 啊，对，还有一个熊之乡， 对 对，是全是熊吗？里边 熊也就是很可爱的，那边可以对对可以看一些熊，但那边不会有什么熊的表演之类的，就是可以看一看那些熊，就很可爱。就是南达科总来说是动物资源很丰富，我们也叫它动物王国， 对， 然后也很适合出一些动物的大片，适合摄影爱好者，然后也有很多的景点。 我觉得南达科他州经过彬彬这么一讲述，它是一个动物王国，首先动物资源动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然后自然景观呢，你像这个黑山及鄂蒂地区整个这一块就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就刚才咱们说的喀斯特那个公园， 对， 还有总统山，还有就是这几个城市哈、城镇、其实城市的部分也是刚才说了很 温 暖， 有 温 暖的，然后有那种旧西部世界，可以有不同风景、 有穿越的， 对对对，穿越的， 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一般来说你觉得待几天合适呢？ 如果我其实挺推荐大家自驾的， 自驾， 而且对、而且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很小众，但是也可以跟一些其他的州做一些连接，包括它附近的明尼苏达州、怀俄明州，甚至可以从科罗拉多州然后自驾过去，因为我自己是从科罗拉多州自驾到南达科他州， 那会很远吗？ 原途一路开过去六到七个小时吧。 六到七个小时还好。 对，然后可以。 基本上我们开到辽宁。 可以开着车在南达州，我觉得因为州嘛很大，如果是鄂蒂国家公园地区，大概转我觉得也要3到5天吧。那 是吗？ 州可能要更大，就是推荐大家慢下来，然后一个地方的玩。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时间安排了啊，因为如果你要想特别悠闲的把这一个南达科他州玩完的话，就是基本上咱们说的景点都去到，我估计没个20天下不来。 对对对，20天，看大家怎么玩。 对， 那细细的玩，其实每一天都有很精彩的地方，包括比如说大家到了这种国家公园，其实可以去，因为它的户外运动也是很户外运动资源也很丰富，像攀岩呀、垂钓啊、徒步啊，其实 好爽啊。 对，其实刚才提到可以在那边露营，然后就 拥抱一下大自然吧，大家平常工作都这么忙， 对， 好好的体验，就是体验一下在自然里面做一些运动带给自己的这种舒适的感觉。 我觉得来到南达科他州最重要的就是跟自然去融合，你怎么样去享受自然给你大自然的馈赠哈。 对，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你身心放松的地方，然后也可以尝一尝那边的那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北美野牛 Buffalo 的这个汉堡。 哎，对，还没说到吃呢，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它的吃食怎么样。 对，然后就是其实那边也是大家可以吃到很原汁原味的这种牛排啊、汉堡啊，就是很有美式特色的这样的美食。然后 但比如说像这样的州是不是如果要想找中餐的话没有吧？ 也可以， 也有 对，而且像我们南达科他州旅游局就特意为大家也列了一些中餐餐厅，就是旅游局推荐，因为也知道中国游客很多人就有中国味啊，很喜欢，所以我们在一些中文的就是游览材料的这个讲解方面，以及给大家推荐哪些中餐，就哪能找到很不错的中餐，我们的官网上都会有。 这个简直是太棒了，特别的贴心。那这个中餐的话，中餐餐馆做的正宗吗？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是中国人开的。 对对对， 那还不错。对 对， 那一般来说就是。除了这个玩的部分，吃的部分都解决了，住呢？住是各种酒店都有。 其实可以推荐，比如说在城市里，大家就可以住酒店。但是刚才比如说我提到了像卡斯特公园呀，然后可以大家试一试小木屋。 哎，小木屋 对，很有感觉，因为我们当时也是住在它的那种木屋里面，一栋一栋的。然后你装修的也很有特色，而且在室外有那种。有那种桑拿的那种浴缸，然后大家可以在天然的环境里面自己去做，就是享受一下那种按摩浴缸带来就是解除一天旅途当中的乏， 简直太爽了。你想自驾的话，沿途的风景啊，看完了之后到达这个目的地，我们住进木屋里面，把行李一放，然后让自己在这个露天的温泉里面， 对， 池子里泡一泡。 对，还会给大家准备那种烤炉，就大家可以试一试烤，就是美剧里经常看到那种 barbecue 啊，棉花 糖，对，就是饼干夹着巧克力棉花糖那种，可以在炉子上烤。 这样的行程，我觉得、 就是、是很美式的，体验很美式的一种。 是，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让我们短暂的跳脱现有的生活模式，然后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模式当中，去体验一下我们一直向往的可能美剧啊，或者说电影当中，那样的场景，那种感觉，切身的能够带给我们，这就是南达科他州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印象哈。对，今天呢，谢谢彬彬，非常开心能够跟我们的影彬分享这么一个小众但是又非常丰富多彩的目的地啊。对，谢谢，下次对再来可以分享其他的，或者说更多关于这个南达科他州的一些丰富多彩的内容。 对对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道道，明天见，周末愉快。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